第二个故事，我的小鸟。我的小鸟突然飞走了。月亮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像小星星一样，亮晶晶的眼睛眨个不停。没有，我看见一颗流星落向了大地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太阳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像金丝桃一样，浅黄色的翅膀闪闪发亮。没有，我看见风吹散了金丝桃的花瓣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大风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像银铃铛一样，会唱好听的歌谣，还会把头摇。 没有，我看见一只脚尖上挂着铃铛的小丑在屋顶上倒立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乌云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它喜欢在雨点下面蹦跳，还会捉带着水珠的小草。 没有，我看见雨水汇成的小河正在跳舞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彩虹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它喜欢和我一起躺在蓝天下面，听着风吹过麦田。没有，我看见麦田里飞起一群彩色的乌鸦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大树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它喜欢我抱着它，在树荫下荡秋千。 没有，我看见一群小精灵在我的影子里飞来飞去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池塘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它常常站在睡莲的叶子上，吓唬水底下的小鱼。 没有，我看见一只青蛙在睡莲旁边钓鱼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大海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它常常在一只贝壳杯子里喝水，它的被子上印着海葵。 没有，我看见一对海马驾着贝壳做的马车跑去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小岛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它吃完自己的晚饭，眼睛总是望着西边。 没有，我看见西边一只风筝升起又落下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高塔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它很怕黑，每天晚上都要亮着灯才肯睡。 没有，我看见一艘挂满灯笼的龙船从云中驶过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落叶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走起路有点一瘸一拐，一只脚还系着一根红色丝带。 没有，我看见一条红丝带在最高的树枝上飘扬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雪人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 它很小很小，它的胸膛白得像雪花，暖的就像我们的家。 没有，我看见两只鼹鼠在白雪下生火煮茶，可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小鸟。 大鸟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小鸟？它很小很小，它看起来就像你一样，只是没有你那么高大强壮。 没有，我只看见冰面上我们俩的倒影，你看见了吗？我就是你的小鸟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